那场上也备不住出错。 嗯， 提这也是个实事。 哦，也是个实事。 有一次啊，我在山东济南府。 哦，山东 这个园子叫北洋剧场。 哎，大戏院嘛。 我听了这么一出戏。 什么戏啊？ 打棍出香。 很普通啊，这个戏。 其范仲宇这位先生那是多少年的资格了，那天上台精神不好，把词儿忘了。 哦，是是。那么哪点啊？ 很明显，就是那四句摇板。 哦，四句。 食材樵夫对我论，老则名叫葛登云，甩开大步朝前奔，不多来到泽地府门。 哎，四句散的吗？ 他呀，记住前面一句半，食材樵夫对我论唱出去了，老则名叫也唱出去了。 哦，也记住了。 他把葛登云这个名字给忘了。 他是什么原因忘的呢？ 就是啊，亏教税。 哦呦，这是个。 那边啊，这个戏园子有这么一个规矩，这个戏班到了，园子请客，那叫下车饭。这位先生多喝了点酒。 哦，多一点。 喝完酒回宿舍没睡觉，打了一宿牌，亏教税。 哎，多耽误事情啊。 第二天白天有业务，打棍出香，他去范仲宇，就把词搁在那儿了。 嗯， 往这儿这么一站。 哎， 食材樵夫对我论，这儿有一锣叫老则名叫。 哎，怎么着？ 坏了， 这多麻烦呢， 就想不起来这葛登云这个名字。 哎呀， 这点没有多大的功夫，长得这样好。 嗯， 是个老经验了，不是忘了吗？他索性不唱了。 嗯， 以为就歪了。 嗯， 他不但不唱，连场面都给掐了。 嗯， 从场面上一伸手， 这是怎么回事？ 免家伙。 我掐住头。 戏台的规矩，打鼓老那擎着剑呢，等着打下边那锣呢，一看他不要场门了，一分剑子将， 哎，不打了， 就不打了。 嗯， 打锣一抱锣，当， 哎，也不打了。 打小锣，呆， 哎，不打了。 拉胡琴那嘣， 怎么着， 弦折了。 嗨，干嘛使那么大的劲呢？ 赶紧追就接，接上等着他，这点没有白活。要说这位真高，在这个情况下，他是现抓现编，编了几句白，跟台下的讲理，让人听着那么可笑。 是啊， 就这么个劲儿。 嗯。 哎呀，茄子，是方才小伙对我眼下明明白白，怎么我一时就想他不过气？ 那你忘了吗你？ 哎， 怎么了？ 真烦了。 我烦了。 咱说是这， 这是怎么回事？ 就叫起个家伙来。 我叫什么呢？ 叫乱锤。 我乱锤 打出来是这个点儿，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， 这是响事吗？ 这点他有身子，拍脑袋捂屁股。在台上转弯， 对， 他想这老子明着叫什么。 嗯， 咱说是这将将将将将将， 嗯，这老子明着叫什么来，还没想起来呢，要了我的亲命了，好，实话都说 将将将。他说我往哪儿转呢？ 有主意。 他呢？往那打鼓的那儿转。 哎， 那是老师。 哎，打鼓老 什么戏都会，不会他打不上来啊。 是啊， 我问问他 解决问题。 哎， 这 个就这个办法。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，这打鼓的，这老子名字叫什么？快告诉我！ 嗯， 他猛劲儿，打鼓说叫什么？你再转一圈吧，我也忘了。 我忘在一块儿了。 我凑巧啊，来，我再转一圈， 再转一圈， 又转上了。将将将将，转到这会儿，拉胡琴把他给叫了。 哦，琴师， 嘿，曲儿，葛登云。 嗯， 我想起来了。 你嚷嚷什么你？ 他这么一高兴，他嚷嚷出来。 告诉你还想不起来？ 你说这舞台上差一点也不行。 那哪行啊？ 眼睛馋也不行。 哦，眼睛馋 也容易出错。提这个也是个实事。 哦，还是个实事。 有一次啊，我在天津中国大戏院。 哦，中国大戏院， 我听了一出梆子戏。 哦，什么戏啊？ 渭水河。 哦，文王访贤呢？ 是由打太原府去的一波梆子，头一天打炮就是这出戏，票价是个普通票价，头天还不错。客满。 哦，2000多人呢。 哎，不该着露脸。 嗯， 让这正宫老生姜子牙把词儿给砸了。 哦，正宫老生 投了是个李子老生， 是 周文王。 哦，周文王， 周文王上来有这么几句词儿。 哎，什么词儿呢？ 周继昌战你在渭水河边，二目睁睛看。 嗯， 唱出来是这个调。 那么您给笑一笑。 周继昌战你在渭水河边，二目睁睛看，嘟儿打鼓的鼓的嘟儿。 您这什么呀？这是那户口，我等掉井里头呢。 姜子牙出来有这么几句词儿。 什么词儿啊？ 家住在老龙背东海岸，姓姜名上字子牙，道号叫飞熊。 这怎么个唱法？ 唱出来是这个调。 您给再学一学。 家住在东海岸，老龙背姓姜名上字子牙，道号叫飞熊。 哎，很好听嘛。 这是原词儿。那天这位先生